有喝太多，但要一定要适当的去喝一下。 对，而且我们要提醒您啊，如果您开车来的话呢，试饮这环节您就不要， 对，要省略了， 对，一定要略过了。 嗯，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要进入到一个非常令人心动的环节。刚我们一直都是试饮啊，吃啊，这都白吃白喝，接下来我们要付出劳动了。 是的， 也是很奇妙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可以体验酿酒的过程，是吗？ 没错，没错。这里还有一个这个佳酿酒的教室，佳酿酒，韩国传统酒的佳酿酒教室。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完这个酿酒的过程之后，来到这个佳酿酒教室，自己去亲自体验一下酒的制作过程。你可以亲自去酿一下酒。 这个可能是一般人在平时生活当中是很难 体验不到的。对，而且在大家自己做完的这个酒呢，可以拿回去，拿到家发酵之后自己去品尝一下。 这能喝吗？ 可以，可以的。 自己做的话，也不太放心啊。 是的， 会变成假酒吗？ 还有非常有特点，就是你酿完之后，你不说很担心回家可能会酿不起来嘛？ 对啊， 可以把你做完的酒放在那里储存保管一下，然后等下次去访问的时候你再拿回去。 由他们来照看是吧？ 对对对， 也行啊。他我觉得体验的过程是最重要的。喝的话呢，大家还是去喝这个大师们酿的酒，酿的酒就可以了。 但这是要收费的，大家一定要注意 啊。是吗？ 对，酿完酒这个大概这个所有的这个全程是需要一两个小时的，但需要收30,000韩元的费用，而且要事先预约。 要事先预约，的确，可能很想体验这个活动的人是有很多的， 没错， 对吧？ 准备材料啊，都需要。 对对对，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山楂园啊，不是来吃山楂的，而是来了解韩国传统酒的这个地方。位于京畿道的山楂园，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那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依然是一个我们今天也是算饱口福了吧？喝了很多好喝的酒。下期呢也是哇，韩国代表的一个美食部队锅 哇， 带你去了解韩国最有名的义政府的部队锅一条街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锁定收听了。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再见， 拜拜， 再见， 下期见。

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在我们北京的西城区活跃着大约70000余名志愿者，那么这70000人当中呢，有50000余人呢都是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其中的一部分人啊特别特别的有名，他们被叫做西城大妈。那么其中的一部分人呢，还包括了小区里面的部分停车员、巡防队员、单位保安，甚至呢是保洁员。今天 Peter 老师呢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他很特别，他的名字呢叫高天瑞。他很特别的原因，他是一个美国人。了解故事的具体内容，首先进入了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高天瑞在北京生活了20年，现在北京就是他的家啊。第一句话非常的简单，那么看看高天瑞，就是汉语拼音，高天瑞 has spent 20 years in the city。 我们中文呢是呢现在呢北京就是他的家，但是呢英文里面他呢后面跟了一个定语从句，前面是呢 has spent 20 years in the city， 后面是 he now calls home。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个中文和英文呢这个句子结构呢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句话 Peter 老师得给大家说一下，高天瑞 has spent 20 years in the city， he now calls home。 有的时候呢英文哈、把这个词组 call home 呢表示一个人不仅仅呢把他叫做家，他同时呢还有一种呢在心理上哈、在情感上呢把一个地方呢归为自己的家乡，归为了自己特别特殊的一个地方，叫做 somewhere he calls home。 所以这句话希望同学们记下来。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形象哈是什么样子呢？他呢戴着红袖箍，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62岁的高天瑞很可能呢被当作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戴着红袖箍啊。那么戴着呢，我们学过这个动词是 wear，w-e-a-r， 但是呢这里面呢我们用的是 wearing 啊，因为前面省略了一个句子，它没有用 he wears 啊。如果说用一个句子的话呢，可以说 he wears 可以，但是呢我们说为了使这个句子更加的简洁呢，用的是 wearing his bright red 啊，一个红色的这个红袖箍，我们用的是 armband。Arm 是手臂，后面这个 band B-A-N-D 呢表示一个带子，系在手臂上的这个带子呢翻译成中文叫做红袖箍哈。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小区门口哈，那些爷爷奶奶哈穿着这个一个小的马甲，然后呢带着红袖箍哈，那么这个红袖箍叫做 red armband。 And 说的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speaking， 流利这个词同学们想一想是这个 F 开始的一个词 fluent， fluentF-L-U-E-N-T fluent。 那我们可以说流利的英文是什么 fluent English。 那么同样这句话呢，同样这个词啊，如果加这个 L-Y 呢就可以做一个副词来使用，可以说 He speaks English very fluently 啊，所以呢可以修饰这个 speak 这个词。后面注意一下这个普通话呀，它的英文呢是 Mandarin， Mandarin M-A-N-D-A-R-I-N，这个词 Peter 老师再给大家拼一下 Mandarin， 它翻译成中文呢是普通话。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from a distance， 那么说从远处看啊，这个62岁的高天瑞跟一般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from a distance， 这里面 distance 表示距离， 62-year-old 高天瑞 could be taken for any regular Chinese。这里面非常好的一个词呢是 be taken for， 被看作是什么样啊？这个 take T-A-K-E 呢不是去拿走了，这里面是被 view 啊，被当作一个什么样的， be taken 后面加一个 for， 当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这里面普普通通的用的是 regular， 通常的一般的意思， R-E-G-U-L-A-R regular Chinese。 刚才我们说的是远处看， 但是呢近处一看呢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哈。那么呢高天瑞呢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所以他的相貌啊他的整个的感觉和我们一般的中国人还是不一样的哈。因为呢他是一个美国人，他的英文名字哈叫特里哈，他来自于美国，他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了。那么他的全名啊他的 full name 哈叫做 Terry Crossman， Terry Crossman 哈， Terry 是他的名字，Crossman 哈 ，C-R-O-S-S-M-A-N 是他的姓哈，他的 family name， 所以合到一起的 Terry Crossman， 终于实现了他的中国梦，成为了一名维护公共治安的志愿者。那么他作为西城大妈的角色呢，甚至呢让他成为了网络的名人。就近一看哈，这里面用的是一个就近是 close， 我们学过哈，表示近，但这里面呢。越来越近的一个概念用的是 closer， but on closer 后面这个看呢没有用 look， 而用一个词 inspection。 inspection 这个名词啊它表示说仔细的去看，检查的意思啊，它不是说马马虎虎的看一眼，所以它仔细的看你才能辨认出来，哎，这位我们看似呢像中国人的一位大爷哈，那其实呢是一位美国人哈。这里面 inspection 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I-N-S-P-E-C-T-I-O-N， 所以这句话合到一起呢 on closer inspection 啊，合到一起呢是 on closer inspection， things are not quite what they seem， things are not quite what they seem， 就是说事实上和我们说这个表面上呢是不一样的。后面 what they seem， 这个 seem S-E-E-M 表示说看起来是不一样的。Gao's real name, 哈，高天瑞's real name is Terry, and 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lived in Beijing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erry Crossman has finally fulfilled his Chinese dream. 这里面学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词组，希望同学们给他记下来，哈，叫实现了他的中国梦，实现中国梦，这个梦我们都会叫 dream， 前面这个实现呢叫做fulfill, F-U-L-F-I-L 啊 F-U-L-F-I-L、这里面是 fulfill his Chinese dream 哈，实现了他的中国梦。 Becoming a public security volunteer 成为了一个治安的志愿者哈，这是直译了，我们可以翻译成什么呢，维护公共治安的一名志愿者。这里面这个公共治安呢，这个治安这个词呢叫做 security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后面这个 volunteer, 有的同学可能学过哈，志愿者哈 ,V-O-L-U-N-T-E-E-R, volunteer, 哈，合到一起是 Security, volunteer, life as 西城大妈哈，这里面西城大妈就是一个汉语拼了 ,has even made him an online celebrity, 让他成为一个网上的一个名人，或者叫做网红哈，这个网红我们学过，网上是 online， 那么红人名人呢 celebrity C E L E B R I T Y， 网上名人，网上红人，同学们接下来 online celebrity。 好，我们接下来呢简单了解一下这个西城大妈是什么样一群人。西城大妈呢是一群志愿者哈，通常呢由中老年妇女呢组成，他们呢在北京西城区的街道上呢巡逻。现在呢 Terry Crossman 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西城大妈 are 志愿者，我们刚才讲到了是 volunteers， 然后呢 usually 啊，通常 women 啊 usually women 啊，这里面提到了妇女 women in late middle age 啊，表示一个中老年的啊，年龄呢略微偏大的一群女性哈，那、late middle age， who， 然后呢这里面巡逻哈，这里面非常好的一个词叫 roam， R-O-A-M， 表示说速度比较慢的走哈，叫 roam 这个词 R-O-A-M 哈，需要这个词可以记下来，表示一个人就是说非常悠闲的哈，不着急的去走来走去， who roam the street of downtown Beijing 西城 district。 Now Crossmanhas joined their club， 今天的主人公高天瑞，或者呢也叫 Terry Crossman， 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成为了一员，我们今天学的呢是另外一个词组叫 join their club， 这个 club 呢原来是一个俱乐部，但有的时候呢用这个 club 表示说呢一群人组成的一个机构，或者说呢 一个单位哈、啊，那么他呢 joined the club， 也就是说呢 ，he has become the member of the club 哈、啊，成为这个里面的一员。在最近热播的视频当中呢，他呢聊到了说这个西城大妈哈、啊，他最开始啊认为呢这群人呢是呢好管闲事的，但是呢他的看法呢在他成为其中一员之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看看下面在热播的视频当中 ，in the video footage。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啊。今天学到的词呢是 footage， F O O T 哈、啊，跟脚有关系。后面呢，注意一下，加一个 A G E， footage 啊，表示说视频的一段哈、啊，叫 footage。That recently went viral 啊。今天我们学到一个热播这个词啊，是现在特别时髦的一个词哈、啊。Something go viral， V I R A L 这个词呢，原来呢是病毒的 virus 一个形容词形式，但是呢这里面它呢你说跟病毒有关系吗？有一定关系，但它不是病毒，它表示呢一个事情传播的速度啊跟病毒一样非常的快，引申为呢我们说热播哈、啊、特别热的传播特别广的一个事情就可以用这个 go viral， 所以同学们记下来哈，它就等同于同学们会的那个 popular 这个词。所以接下来 something goes viral 哈、啊，表示热播特别热的一个东西。 Terry Crossman said he initially saw the group as busybody busybody 哈、啊，在里面 busy 后面加一个 body 身体这个词，感觉呢像一个忙的身体，但是呢英文呢表示说特别好管闲事的一群人哈、啊，叫 busybody。 但是后来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but his opinion changedOnce he was on the inside， 他成为了其中的一员，用这个 on the inside 成为了里面的一个 member。 好，那么他说呢，渐渐的呢他发现退休老人哈、啊、出来帮助他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Gradually I saw that it is a good thing for retired people 啊，或 retired seniors to come out and help others。 好，这里面提到了是一个retired， 有些难度的词表示退休 retired， R-E-T-I-R-E-D retired， 退休的人。在视频当中我看到呢高天瑞呢给游客呢指路，给孩子呢喂水或喝水，甚至呢帮助邻居呢卖酸奶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 In the footage he's seen giving tourists directions， 指路叫 give direction、give direction。在这里面呢它是一个 giving direction， 表示说他被看着正在干一个事情，所以用的是 giving directions。 然后呢 getting water for a baby， 同时呢 even helping a neighbor sell yogurt 啊，卖酸奶。所以呢他这个帮的忙哈、啊，不仅仅就是一个指路了啊，这很多事情高天瑞呢都特别热心的去帮助大家。那么他同时说到呢，我特别喜欢帮助别人，他说呢他住在胡同里面，他的邻居们呢经常相互帮忙。同时他说到呢，这是我生活的地方，我的朋友们的家，同时啊也是我的家哈。所以说最后一句话非常的感人哈， I like helping others he said， I live in the 胡同 and my neighbors and I usually help each other 哈，相互帮忙。 This is where I live， where my friends areAnd where I call home。 最后一句话啊看似非常简单，但是里面呢充满了、啊、非常浓的这种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情感哈。 This is where I live, where my friends are, and where I call home。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高天瑞他怎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这个兴趣的呢。那么看一下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接触到了老子的道德经，因此呢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Crossman becam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中国文化。 As a teenager， 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原因 When he read 道德经 by 老子。那么有的时候这个道德经啊，英文的翻译 Tao Te Ching、啊、这是一个老师的翻法，如果直接用拼音、啊、道德经、啊、也能听得懂的。那么看看下一句话，18岁的时候呢，他乘一艘货船去台湾学习中文，在船上船长呢建议他应该有一个中文的名字。 At 18 he took a cargo ship to Taiwan to learn Chinese，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货船哈， cargo ship C-A-R-G-O、啊、cargo 表示货物，或 我们加一个船 cargo ship to Taiwan to learn Chinese. On the ship, the captain, 船长 captain, C-A-P-T-A-I-N, suggested he should have a Chinese name, 应该有一个中文名字。他说根据我的英文名字，船长就给他取的名字叫做高天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英文叫 Terry Crossman， 那么跟这个天瑞呢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啊，所以呢他叫高天瑞。 He named me name， 这里面是一个动词了啊，不是说我们学过的 your name 名词了。 Name somebody 表示说给某人取什么样的一个名字， Name somebody something 啊，高天瑞Based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my English name， 根据我的英文的发音，这里面用到的是 based on， B-A-S-E-D 哈，一定要 E-D 哈，根据后面加介词呢 on something pronunciation of my English name， he said。 今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高天瑞的一个情况，我明天呢我们将继续了解这位非常特殊的西城大妈。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Gao Tianrui has spent 20 years in a city he now calls home. Wearing his bright red armband and speaking fluent Mandarin, from a distance, 62-year-old Gao Tianrui could be taken for any regular Chinese. But on closer inspection, things are not quite what they seem. Gao's real name is Terry, and 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lived in Beijing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erry Crossman has finallyfulfill his Chinese dream, becoming a public security volunteer. Life as Xicheng Da Ma has even made him online celebrity. Xicheng Da Ma are volunteers, usually women in late middle age, who roam the street of downtown Beijing Xicheng District. And now Crossman has joined their club. In video footage that recently went viral, Crossman said he initially saw the group as busybodies, but his opinion changedonce he was on the inside. Gradually, I saw that is a good thing for retired people to come out and help others, he said. In the footage, he's seen giving tourist directions, getting water for a baby, and even helping a neighbor sell yogurt. I like helping others, he said. I live in the Hutong, and my neighbors and I usually help each other. This is where I live, where my friends are, and where I call home. Crossman becam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s a teenager when he readDao Zijing by Lao Zi. At 18, he took a cargo ship to Taiwan to learn Chinese. On the ship, the captain suggested that he should have a Chinese name. He named me Gao Tianrui based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my English name, he said. 接下来的呢是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Zijing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女王的闹剧，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he Queen.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女王的故事。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Queen Makes a Scene.那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女王的闹剧。 The palace is sleeping. The moon is pale. A light in the night and a thin, sad wail. 皇宫里面静悄悄的，月光皎洁，而就在夜里突然亮起了一盏灯，然后传来了断断续续非常痛苦的呻吟声。 The queen has a pain. Quick, quick, the queen is sick. 原来是女王病了，她身体不舒服。这个时候女仆就大喊着说，快点快点，女王生病了。 The maid calls a footman.We need Dr. Dong. I can tell the queen he will not be long. 这个时候女仆就叫来了男仆，然后说我们需要唐医生，然后他说我会告诉女王的，医生很快就会来，让他别担心，你快去找他。 Storm clouds are gathering, the footman frets. I will need a coat, I will get too wet. 这个时候天空乌云密布，哦，可能要下雨了，所以呀，男仆很焦虑，我想我应该需要一件大衣，要不然我会被淋湿的。哗哗 ，Look at that rain！ 哦，你快看看这雨呀 ！It rains cats and dogs。那真的是倾盆大雨，哇，好大呀 ！The footman is in a terrible flap. Is this the right road? I wish I had a map. 哦，这个时候男仆呢，就急忙忙的上了路，然后他的脚啊在水里噼嚓啪嚓噼嚓啪嚓使劲踩着，他就对自己说呀，这是正确的路吗？我希望我没走错，这我真希望我有一张地图可以指引着我去到唐医生的家里啊。 Here's Dr. Don's house. It's raining still. We need to be quick. The queen is sick. She cannot wait.哦，太棒了，这就是唐医生的家了。哦，雨还在一直的下，可是这个时候男仆就对医生说，我们需要快一点，女王生病了，她一点都等不了了。 Look, here is the doctor. Go quickly and tell, but look at the queen. She is up, she is well.She is not in pain. 这个时候男仆回到了皇宫，然后对大家说，快看呢，这就是医生，快点快点去告诉女王。但是你快看看女王啊，她现在已经从床上起来了，她现在一切都很好。哼哼，难道女王不是病了吗？医生很疑惑。The queen is all smells. She saysWith a trill. I did feel ill, but then I took a pill. 然后呢，这个时候女王啊，满脸微笑，并且带着颤音开始说了，我确实感觉不舒服，但是我紧接着吃了一片药。And I feel right as rain.现在我感觉没问题，一切完好如初了。真的是女王的闹剧呀、啊、Wow, it is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真是个好有趣的故事。 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Peter 老师把我们小鬼当家播出的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Little green